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们节目啦。 好，回到来我们上个礼拜输波输到 shot 了的嘛。咁啊，上个礼拜冇做节目啦 ，OK， 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啦。咁诶，今个礼拜就 CY 时间问题啊，仍然系配合唔到我哋嘅录音时间咁啊，结果系得翻我同 FG 两个等住佢先啦 ，OK， 咁啊，我相信听紧呢个节目嗰啲曼联球迷咧，呢个礼拜都系处于一个傻下傻下，即系精神唔完整嘅状态啦 ，OK， 呢个我哋而家可以详细探讨下点解会搞成咁。咁但系交代翻球迷会嗰啲嘢先啦。咁啊，球迷会就上个礼拜喺呢个葵涌嗰场咧，就出咗少少问题。咁啊，我自己个人嘅处理即系操作上面嘅问题啦。咁啊，令到部分球迷就有少少唔愉快嘅。咁希望大家都唔好介意啦。OK， 咁啊，嚟紧听日星期受地嘅鬼撚事咩？咁啊，嚟緊九號聽日星期日咁啊，就會對呢個車路士呢個永恆足球隊啦。咁啊，晚上晏晝四點半到六點咁啊，第三次對呢隊波啦。OK， 真係唔希望再輸俾呢隊波，好樣衰啊！即係唔可以話，即係我知大家係盡場場波都係落足全力去踢嘅。OK， 咁但係有時我都希望係可以贏翻一場波，振奮下個士氣啦，即係冇事，真係真正嗰對曼聯咁樣輸極都有嘅 ，OK， 好頹廢啊！咁啊食賽完嗰場波之後，就聽聞好似會喺長沙灣嗰度食埋飯嘅 ，OK， 咁啊到時到場有興趣嘅球迷再同阿 Roy 或者阿卡講聲啦，咁啊跟住冇嘅咯，球迷會事務有咩講啊你？喂，但係咧我仲有樣嘢想問下大家意見就係、是。之前我哋咪话将球迷世界嗰啲稿费咧拎出嚟助养儿童嘅，咁跟住之后我谂下，我嗰日谂下，听紧北上谂下，咁做咩我哋唔将啲钱俾晒北上就打上钱咧 ？F.C. 有冇听过北上啊？ 冇。 咁屌你真系唔肯撑，你啲唔肯撑网台食屎狗嚟嘅，正嘅。 冇时间啊！ 咁啊，北上嘅打赏钱就系攞嚟帮助一啲弱势社群啦。咁啊，主要系帮助一啲大陆嘅弱势社群啦。OK， 咁或者我再同管理团队倾下意见啦。咁如果管理团队系睇下佢哋点拣啦，如果系拣助养儿童就助养儿童，如果系拣打赏钱嘅话，咁就 点解唔帮非洲嗰啲咧？ 咁非洲同大陸，喂，咁大陸同非洲嗰啲都係要幫嘅，咁但係你冇，我唔係李嘉誠啊嘛，大佬。 一邊幫，嗱，你捉 攤開一半係嘛？ 幫大陸，係咯，攤一半咪啱咯。 即係你覺得而家我哋球迷世界啲稿費幾千萬上落咁樣嘅？ 係啊係，你讀咗係有， 再唔係拎埋你嗰啲稿費出嚟啊？ 嚇！我冇啦。 O K， 诶，得啦，唔讲废话啦。咁啊，有咩详情再同大家留口公布啦。咁啊，今个礼拜啲新闻就其实都系勾下啦。唯一一单 confirm 咗嘅就两单 confirm 咗嘅就叫做比较正路少少嘅嘢啦。咁但系首先讲嗰啲煲水新闻先啦。有咩煲水新闻啊？今个礼拜 煲水新闻啊，又系却奥斯嚟咯。却奥斯个细佬就 系 话， 真系唔想讲佢。 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就即系佢细佬讲嘅。佢老师细佬咧就话佢自己细佬自己本人啦，佢就话佢中意曼联嘅，但系佢咧就唔会影俾任何意见影响到佢老师，等佢喺季尾之后先决定嚟唔嚟队咯。 OK， 咁另外一单，其实佢老师呢单，我觉得就真系冇乜可能成事。你谂下，你而家薪酬空间，你云贝斯同朗尼已经压咗成600,000磅去啦。OK， 你再签个佢老师翻嚟，个银码嘅薪酬空间绝对系20M 以上，我觉得，唔系20万以上。sorry， 所以拜仁都可以企硬到，但系依家好似当咗曼联嚟水鱼咯。即系过嚟， 其实莫耶斯，其实莫耶斯嚟咗曼联之后咧，曼联未试过唔做水鱼咯。 嗱，费兰尼，你话一个金鱼啊？有话一个金唔买水鱼，得一单水鱼。 一号啦，系 马达输咗成半季3,000多万磅水鱼。 但马达过到嚟系好噶、哦， 好，但系3,000多万磅输咗半季嘅人正值， 抵啊！你买个马啦，翻嚟3,000多万，我觉得抵佢，但算系叫正路嗰度。 但系雪咗半季，我都应该跌翻啲咯，冇理由先三千几啊！ 即系有啲嘢咧，就唔好似股票咁样嘅，唔系你话升升或跌跌嘅。OK， 佢系有料到嘅话，你就算雪佢一季，佢都系值钱嘅。 系嘛？ 阿碧咸就知啦，你望阿碧咸当年就知啦。碧咸当年加盟皇马几多钱？你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 咯，我都唔记得，因为但系我印象中碧咸加盟皇马嗰个转会费都唔系低嘅，系。如果大家听到有咩资料，再补充翻俾我哋。 咁就仲有一个算系煲水啦，话莫耶斯准备又出高薪，又系做水啦，就话用7.5万磅周薪邀请卢基索尔加盟。 得啦，出诶呢个唔使讲噶啦，呢啲咁啊。 但系如果加盟咗又系一单。 唔系你系想唔系我系想 look 索加盟嘅，咁但系你话75,000磅呢个周薪贵唔贵咧？咁好明显。贵啊 ，OK， 喂，大佬， 18岁， 但系佢18岁，佢嘅表现已经证明俾你睇，佢唔系一个18岁嘅球员啦。 但系18岁冇可能要咁高咯。 75,000磅，其实对于我而家曼联呢个薪酬体系嚟讲，唔算贵噶啦。 你同 佢系一个自带富拿班嘅人喎。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应该攞份即系同扎卢沙同样嘅薪金先啦。 4万磅，3-4万，3-4-5万， 六万， 咁6万同7万5又唔系争好远啫。 喂，你一个礼拜又唔争好远啫，成年计又好远噶啦。 都系70零，都系 买多个咧，买多个新星翻嚟，买多个扎卢沙翻嚟得啊。 咁呢啲我唔系，但系我觉得75,000磅呢个薪酬空间，我觉得 OK 啦，接受到啦。你谂下，如果佢清咗艾夫兰嘅话，个薪酬空间突出嚟唔止呢个数噶咯。 不过卢基所以就系车路士球迷啦， 所以咪话咯，你过咗嚟先讲啦。咁啊，然之后啊，老费嗰嚿香口胶终于卖咗啦，但系 卖好耐啦，唔系咩？ 唔系啊，今日先出早啦，先出新闻要42万磅卖嚿香口胶。 你买？ 哇，嗰嚿香口胶镶金嘅真系42万磅，即系围翻起成，围翻起几多钱咧？成600万港纸，有钱600万港纸买嚿香口胶。的确有一套。喂，嗰嚿香口胶其实咧，佢话就话老费最后一场，即系对西布朗嗰场，我嚼过嗰球咧。屌你咩？我攞捻咗嗰嚿，我换翻嚿假嘅落去，你都唔想知咧，戆鸠。真系低 B 嗰啲人，但系叫做戒黑嘅行为啦，系咯。如果我有钱，我 只咬两， 我 只咬两 必嘅， 咬两。 咁你不如攞42万磅出嚟叫老费同你食餐饭咪算数咯，啱唔啱啊？ 好先啦， 啱啊。OK， 咁啊，然之后每日邮报今个礼拜亦都出咗单新闻啦。咁啊，就系话维迪离队之后，莫耶斯会考虑任命朗尼为新一任嘅队长。咁但系时间上面冇谂过系维迪离队之后，佢纯粹就系话下个月开始会任命朗尼为队长。咁啊，到而家官方仍然系未有消息。咁啊，我觉得呢单可信都系应该多数都系季尾先会咩噶，系嘛？ 系，但系我觉得朗尼值唔值得做队长咧？啫， 屌你老味，讲呢啲人哋叫 Mooney，OK？ 唔系嘅，你如果球场入边嘅角度嚟讲嘅话，朗尼呢个 moment 做队长其实系啱嘅，适合啦，即系起码系。 但我觉得佢毫无霸气喎，依家。 但你谂下，你阵中仲有边个球员可以孭得起呢个臂章？ 曼联嘅传统队长不嬲都系有摆嘅。嗱，维迪 呢两年都熄晒火噶。维迪呢两年都熄晒火。 唔系，依两年咯，就系、是、依两年。但系佢啱啱即系佢拣佢嗰阵时系有火咁，好火噶嘛。 咁如果你要霸气，唔系咁如果你要霸气嘅话，拉斐尔啦， 嗰啲 系咯，拉斐 咁 拉斐尔够霸气啦， 可以拣第二。咁你觉得依家费兰？ 费兰你够霸气啦哥！ 我觉得艾夫兰， 我明你想讲咩？咁但系如果我哋假设维迪同艾夫兰今季系会离队嘅话，其实事实上你话一个队长应该要做嘅咩系咩嘢咧？一个点嘅人先适合做一个队长。首先你要确保就系你喺场上面系有足够嘅上阵时间嘅。咁但系至今你望落呢队曼联，除咗卡瑞卡同朗尼、云佩斯呢啲人系。有呢个足够上阵时间嘅话咧，你望落去其实系朗尼已经系最适合嘅一个人选嚟。你冇理由叫范佩西去做队长系嘛？ 但系我觉得朗尼咧，即系佢嘅实力咧，唔配依家佢 俾佢上阵咯，依家嘅表现。 喂，人哋攞成30万磅啊，世界级球王。 一阵嗱呢啲表现咧，一阵留翻对奥林匹亚高斯嗰场赛后感想讲翻。 O K， 一阵留翻对奥林匹亚高斯嗰场嗰讲法。 比啊， 比啊，高先。咁啊， 好啦，咁仲有啲，仲有趣事新闻。 等阵讲起有范佩西咧，我哋上集。我哋上个礼拜冇做啊，我哋冇讲到啊嗰单新闻。咁就阿云佩斯喺赛后奥林匹亚高斯嗰场波就讲嗰番言论啦，就话系队友成日企咗喺佢要企嘅 area 入边啦，令到佢唔可以作出佢想做到嘅嘢，踢得好辛苦啦。OK， 嗱呢段说话咧，事后咧搞咗一轮大龙凤出嚟噶。OK， 咁啊，当然最后云佩斯系向自己嘅队友道歉啦，咁但系亦都系惹来另外一个 小豆都闹 啦。咁啊，小豆喺个人嘅 Instagram 同埋 Twitter 都系叫做单打佢啦，咁即系。讲一啲话咩如果唔系你嘅队友，你冇可能得到今日嘅成就之类咁嘅说话啦。OK， 嗱，再次证明范佩西呢个扑街有几卵西啊！呢啲说话，佢而家事后佢话系因为唔满意自己嘅低迷状态而讲嘅。OK， 但系我记得有位球迷喺球迷会嗰、那个group 嗰度 post 过，就系话范佩西赛前系讲过自己嘅状态系好好嘅。 其实 唔知边个真边个假， 范佩斯有个球都处理得非常之唔好喎，依家嘅 唔系嗰球右脚就冇得讲啦。如果你讲右脚嗰球， 唔系但系右脚佢但如果以佢水准，应该中笼啦，起码都冇理由飞到上去 都唔系中 直， 都唔系争好远啫嘛，争四五个位啫嘛， 好远啊，飞咗上去。 可能佢想送俾奥林匹亚公司观众咧， 真系好废。上场 真系失望，高球波真系失望。不过我哋唔好跳 topic 住 ，OK？ 你啱啱有咩报税新闻讲？ 报税新闻又系讲云佩斯嘅，两单都讲云佩斯。 又云佩斯又走啊！ 一单就早记又话想买云佩斯，一单就系莫耶斯想用卡文尼代替云佩斯。 发咩梦喺度？ 点知啊？ 发咩梦喺度？佢系只卡文尼代替云佩斯。 买到先啦， 买到我切 杀。你 PSG 踢得几开心？ 我再赌多条 J， 买到我切杀。嗱，如果买唔到，上次嗰条 J 上嚟唔使还嘅啦。OK， 冇得赌。 咁啊，跟住之后，小豆伤咗啦，伤咗有冇详细消息啊？ 小豆伤咗就好似话要睇埋最后检测，不过多数。就出唔到噶啦， 好似系双膝头嘅，就话系双膝头咁，希望情况唔严重。如果严重嘅话，可能都几问水下喺呢啲 moment 里边。不过小豆其实而家都系雪多嘅啫，咁 系啊， 系咯，但都希望佢人冇事啦。 小豆伤咗之后讲咗一番言论，就系话佢同莫耶斯定系好似系话莫耶斯同莫耶斯系零交流，有啲问题。 同莫耶斯零交流已经唔系第一日嘅事嚟噶啦，你几时见过佢同莫耶斯交流？ 唉， 唔系呢啲其实系根本莫耶斯喺 manage 呢队波上面嗰个沟通已经系出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呢啲我哋已经唔系第一日讲嘅嘢嚟噶啦。 佢对完水，佢阿朗尼入完定唔知云佩斯入完嗰球波，即系对水晶嗰个球波之后，我见到小兜个样系好心酸。 点心酸法？ 即系。拍两下手掌之后，但系佢拍手掌系拍手掌，但系佢个样系揦埋口面， 即系好似嗰日食饭同我讲咁样，系嘛？弹下手，嗰个表情 系。 OK， 咁啊，跟住两单官方 confirm 嘅消息啦。咁啊，讲单开心嘅定唔开心嘅先？ 讲啊，唔开心先。 咁啊，韦迪正国际米兰喺官方嘅 Twitter 上面系正式宣布啦，咁我哋嘅队长韦迪将会系喺季尾加盟国际米兰，咁啊签约三年，人工冇记错都好似系年薪几多啊？咁记唔记得？ 年薪唔系几记得，应该10万磅以下我谂。 系，好似总之一份韦迪满意嘅 contract 啦，咁啊韦迪亦都系 accept 咗噶啦，咁亦都系意味住仲有 around 3个月嘅时间，我哋就要同呢个队长系 say goodbye 啦。 韦迪签三年约啊， 系韦迪签三年约，咁啊，唔使回顾太多队长喺红曼联嘅生涯啦，咁呢8年里边其实 有血有汗的铁血队长就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咁希望后面那位队长，不论是朗尼又好，费查又好，甚至菲尔宗斯、伊云斯都好啦 ，OK， 希望都可以。 菲尔宗斯几有血性， 系几有血性。希望 我 觉 得 打后， 我想去做其实讲真，如果唔系细得仔，应该佢 发梦啦。但系我哋屌，即系我都希望后边嗰位可以孭得起呢个队长臂章嘅人都可以秉承住呢一份嘅热血精神啦。即系但系好老实讲，而家嘅曼联系好明显系缺少咗呢份血性，即系已经系冇咗当年嘅血性喺度。希望下一位可以激发起呢份血性出嚟啦。OK， 咁啊，另外一单官方嘅消息啦，咁啊，马达就系以71%嘅投票率，咁就系获选为二月嘅曼联最佳球员。马达系咪二月先加盟？一月尾，即系一加盟开嗰个月已经系做呢个最佳球员啦。OK， 乡村都系乡村都系啦，上年。 咁但系所以事实就系证明而家呢队波系的确，而家呢队曼联系靠马达去维系住啦。我哋点解咁讲？转头奥林比亚古斯场波可以再分析一下啦。 冇马达，依家个联赛成绩应该仲差。 可以咁讲嘅，咁马达系有几脚波系几自胜下咯，嗰、那个关键系 同埋其他嘢佢都比其他队友优胜，我觉得一阵先讲 咯。一阵先讲啦，咁啊，仲有咩新闻啊？ 仲有啊，云佩斯就话曼联真系依家即系一团糟咧，就话咩佢系。本土杯赛两个出晒局，欧联又输紧波，联赛又排第七，咩事都好头痛啊！觉得就咩觉得好失望啊？呢个好艰好辛苦嘅球季，其实我觉得你讲咁多嘢做乜？ 跟住收爹啦，好心调皮咁样，即系好似惊死对波唔冧咁样。整嗰两句，讲到冧为止，唉，真系 讲越讲越冧，我觉得 真系好烦呢啲閪人。咁啊，接住落去系点啊？ 仲有坚尼同卡瑞克个 系 老婆，讲 起系我都漏 miss 咗呢单嘢添。咁啊，上个礼拜佢都系咁，就系当都系曼联输完俾奥林比亚高斯呢场波之后，咁啊，坚尼同卡瑞克老婆。是展开了一大轮的马战。咁事完就是坚尼在上个礼拜赛完奥林匹亚高斯这场波之后啦，咁就是猛烈咁去抨击呢个曼联啦。咁佢就是话等阵啊，等我搵返 出。冇人我知道冇人系即系冇球员系可以有资格效力曼联咯。即系冇全队都冇资格。你觉得。 跟住再系加多两句啊！佢就系话我哋而家呢班英超球迷已经系俾英超联盟洗咗脑啦。英超根本唔系呢个世界上最好嘅联赛，根本就系废话。英超只有一个最好嘅品牌，英超入边嘅球队其实已经一早好远咁样落后紧，比其他欧洲顶尖嘅球队，即系例如皇马、巴塞啊、拜仁呢啲啦。OK， 呢番说话其实坚尼永远讲嘅嘢咧，都系虽然系真系好恶听，真系好难听咁，但系佢讲亲嘅都系事实啦。OK， 你谂下而家拜仁、皇马、巴塞呢扎，巴塞可以话叫做系食紧老本咁，但系。皇马同拜仁呢两队都系仍然打紧最 top 嘅 form 噶啦，咁但系乜捻嘢车路士啊， 即使巴塞 联曼城做乜捻嘢？ 即使巴塞系踢紧老本，但佢都可以用翻呢个老本行赢晒全部英超球队。 冇错，所以呢、這个咪正正就系、是、你知唔知点解成日讲好似杰斯仔咁讲？你英超你永远都系要用一啲好大嘅资金去引入一啲好劲嘅外援，咁但系其实人哋嗰啲外所谓嘅高金高资金引入嘅外援系人哋本土联赛唔捻要嘅球员，即系好似 Yaya Toure 呢啲咁捻样，喺英超踢捻到识飞又捻用咩？佢当年咪系俾巴塞遗弃 ，OK？ 咁所以你引入人哋唔要嘅球员嚟自己本土联赛，你唔将自己本土球员去提升去另一个水平，你咁样系永远唔得到成功嘅。 你睇尼格图喺西甲。又系一个即系 要踢中游球队嘅球员咯，踢西维尔，佢被皇马遗弃咗， 嚟到呢度 踢西维尔，嗯， 一嚟到呢度好似当神咁拜，但系出到欧联又系一对巴塞嗰啲咧冇晒影。 所以咪话而家英超系根本系稳银多过系真系踢波咯，只可以咁讲咯。OK， 卡瑞克老婆咩回应啊？我哋都未讲。 卡瑞克老婆就好似话，即系讲晒话佢咩？ 即系好似话 Kenny 讲咗错啊，咩唔啱嗰啲嘢类似。 嗯， 好似讲埋个粗口添。 讲唔系啩？咩 fuck off 嗰啲系嘛？好似系咩 what the fuck 啊？好似 what the fuck 啊？应该 what the fuck 佢喺 Twitter 度打 what the fuck， 跟住之后around 半秒钟度就即刻 delete 翻嗰条 Twitter 啦。咁屌你咯，你喺大人大姐做得出，怕咩影啊？俾我一定唔捻 delete， 一定 po 捻喺度，我上头条。 不过 Kenny 真系讲得啱嘅， 真系讲得啱嘅。 曼联全队都冇资格踢， 其实大家可以细心谂下，当年1999年嘅曼联系攞呢个欧洲冠军联赛嘅时候，嗰、那个 squad 系有几多嘅英格兰、苏格兰球员喺度啦，有几多嘅外援喺度啦，咁再对比翻今时今日嘅曼联，你又知咩事？ 嗰阵时曼联分组赛对巴塞、拜仁同埋一队，我记得唔系几记得嗰队边队，都系强队嚟嘅，死亡之组都出到线。之后再十六强嗰啲，之后十六强啊、八强、四强嗰啲对保记又对其他都系强队嚟嘅，冇记错都系。再喺入边再对强队都赢到。 你再数翻落啲啦，当年赢 Europa 嗰阵时打嗰对咩 Mark Hughes 带领住嗰对曼联去踢巴塞嘅时候，嗰扎曼联球员冚唪唥都系英格兰、苏格兰球员，都系打住啲 underdog 嘅 football， 都系赢紧到巴塞嘅。所以我唔捻明你做乜捻嘢要引入一啲人哋唔捻要嘅外援去踢自己嘅联赛，狗唔捻搭八嘅。你望下后面几捻都系冇位上，你望下英冠几捻都有 potential 嘅僆仔系等紧机会上位，唔捻上嘅。OK， 甚至乎你而家咩卡迪夫城啊、水晶宫、侯城嗰啲都话要买外援嘅，咁你冇捻嘢好讲噶咯。 唔系，依家卡迪夫城都买咗啲。买咗啲英格兰嘢都有。 讲下再拉开少少啦。当上个月Rene 梅伦士癫喺曼联买走咗两件青训啦，Tony Clark 同埋呢个 Lauren Cole 啦 ，OK。 加 埋 卡夫 放 弃啦。 系啦，跟住之后买完翻嚟 ，Rene 系教咗 around 一次两场波就俾呢个班主炒咗啦 ，OK。咁马加夫加盟之后，我相信大家有听足频都知马加夫系一个咩人啦，咁唔多讲啦呢度。咁然之后系马加夫一加一嚟到呢个富咸之后，即刻清咗呢两件僆仔走啦。呢两件阿 Lauren Cole 同 Tony 其实系踢咗一场波咁大把，就已经系被清走啦。 个马加夫又讲过，佢话唔系没唔系，佢话唔系想抹杀嗰班年青球员嘅前途嘅，佢系想即系因为呢个严峻时期一定要弃用咯，冇得拣，冇得佢拣咯，因为已经 呢个可以留翻喺青年军嘅时候，俾阿 Win 系再详细咁分析下啦。我觉得Tony 其实真系好惨。即系 Tony Clark 系一个好，我觉得系一个好捻正嘅防中嚟，但系唔知点解佢永远都系冇机会上位，呢、這个真系时下命啊，只可以咁讲。仲有咩新闻讲啊？ 新闻莫耶斯就喺上个礼拜有一两日嘅时间就传佢走嘅，嗰阵时传得几劲嘅，但系最后就小道消息就系话因为费格逊 say no， 所以就高层都唔炒啊莫耶斯咯。 睇下费格逊嘅影响力仲可以保住有莫耶 B 嘢啦。如果莫耶 B 仍然系咁样搞呢对曼联， 莫耶斯个冇记错就应该系因为队中嘅阵中嘅老球员啦，好似里奥啊呢啲嘅球员就唔满意朗尼可以攞30万澳洲薪，就再加埋因为输俾奥林比亚高斯呢啲差波之后咧，即系。踢得比较差嘅波之后咧，连埋晒呢啲理由一齐去高层上，即系嗰啲投诉啊嗰啲啦，之后逼阿莫耶斯落台啦，依家要，但系冇记错，因为里奥全件事都好似系里奥搞事，里奥嗰场依家可以 hea 踢咯，喺训练中都系 hea 踢咯，以少少消息嗰啲。 更衣室已经系出现严重嘅内讧噶啦！如果唔系费格逊今时今日仍然喺，即系难听啲讲句，如果费格逊呢个 moment 一个唔觉意去买咸鸭蛋嘅话，哇！呢对曼联散硬，一定系裂开几边啊，唔系一两边咁简单。 依家净系你要搞事啫，净系你要搞事啫，其他人都 你净系嗰啲阴阴湿湿嗰啲咧，好似范佩西嗰啲咧，阴阴湿湿又捅你两刀嗰啲咧， 嗰啲冇乜嘢，知唔知点解？ 点解？ 因为佢哋有着数啊嘛，有卅几万。 你谂下，云佩斯呢个人，佢系唔会满足噶。 你要明白雲貝斯呢個人唔會滿足，當佢攞到三十萬磅，佢就會要求佢更高嘅人工啦。呢頭話力撐，呢頭唔係呢頭話力撐莫雷斯，力撐曼聯，轉頭又話自己啲隊友霸曬嗰啲 area 嚟踢，我唔知佢想點問。人格分裂嘅呢只，咁呢個人根本就係、是、咁啊。最後就update 埋啲球員喺國際賽嘅時候嘅上陣情況啦。咁啊，英格蘭嗰日就唔系呢个唔系英格兰，应该唔系英格兰，系利物浦。咁啊，利物浦就1-0赢呢个丹麦啦。咁啊，朗尼史摩宁同埋韦比克都系有上阵嘅。咁啊，点解话似利物浦咧？咁啊，因为霍神就系用咗啊 Brendan Rodgers 呢个4-3-3嘅阵式啦。咁啊，阵中正选嘅时候系有5个利物浦球员嘅。咁啊，有少少意味住就系曼联占住英军最大体系嘅球员就开始系没落啦，接唔上去啦。咁啊，然之后法国喺2-0赢荷兰呢场波里边咁啊，艾夫勒同云佩斯都系有上阵嘅 ，OK， 咁啊，云佩斯亦都系 miss 咗一个劲射啦，叫做咁啊，但系啊，云佩斯系踢足全场，好彩就冇病冇痛嘅啫。咁啊，苏格兰1-0赢波兰呢场波，费齐都系队长上阵噶嘛，踢足全场咁啊，好似系， 应该系啊， 系，跟住之后， 咁之后比利时啦。 比利时咁啊，费兰尼入咗球啦，咁但系就系俾阿杜奥巴嘅科特明啊，就系逼和咗2-2啦。咁啊，然之后哇，呢个劲啊，呢两件都劲啊。咁啊，日本4-2赢呢个新西兰。咁啊，日本值得一提嘅就系开波20分钟，唔系开波17分钟已经入晒4球啦。咁啊，香川真司亦都系一球一助攻嘅。咁啊，踢咗 around 79分钟就已经被人换走咗。咁啊，去到厄瓜多尔嗰方面咁啊，华伦西亚亦都系喺呢场赢4-3澳洲嘅比赛里面系交出咗2次嘅助攻。华伦西亚交出助攻呢个数据我都好耐冇见过了。好耐冇见过华伦 西亚。华伦西亚入波添啊！ 又入波咩？ 入 咁神奇，哇！球王级嘅表现啊！的确有一套，的确有一套。 佢到国家队系劲啲过发现。 因为阿瓜多尔系围住佢嚟踢啊嘛。 唔系阿瓜多尔佢系摆中场噶，佢打防中嗰类。 所以同埋你咪要 中中。 喂，同埋你要望下你嗰队系咩对手咯？嗰队叫澳洲。 澳洲，澳洲都如果以阿瓜多尔。 错啦，澳洲冇乜，冇、啊、乜，澳洲冇乜人噶啦，澳洲。我记得 咪有新星， 当年踢爱华顿个卡希尔仲踢过澳洲国家队，你谂可以青黄不接到咁嘅地步 ？OK， 好咁啊，新闻就我踢唔踢啦，我踢葡萄牙啦 ，C 朗做你先打俾我，我踢唔踢？OK， 好咁啊，交代咁多新闻先啦，咁啊休息一阵，你系继续讲啊？ 休息一阵先啦， 休息一阵先系嘛 ？OK， 休息一阵先，翻嚟再讲。 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 欣赏我那一种表情，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说不出旅行的